这是锵锵奥运行，今天 没声音。 不是，我跟你，这是我们凤凰的特使，他从鸟巢里给我们带回来现场观众用的，就是这样的这个五星红旗。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有一句话要请这个马博士，他要讲出多年的心声。 没有，这个是这个经验是蛮有趣的。假如今天不是来这个节目哈，我想我到现在45岁啊，都没有举过一次叫五星红旗啊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。我看也蛮多香港人，我猜啊，可能跟我有同样的经验。那假如你问我感觉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有点陌生嘛，凡事的第一次哈，陌生。第二个有点痛嘛哈，这刺到我手哈。 你这叫什么？叫处女嗨？ 对， 处女嗨 啊，这是很嗨哈。 哎，这 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那五个星什么意思。 然后还有第三点感觉的是有点蛮近。战战兢兢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怕万一你们给我搅局啊，原来是把棋弄反，怎么啊不得了？ 是谁来着？谁去看比赛？ 章子怡， 就是很热情、很积极、很好哈，但是就是把国旗弄反了，是吗？ 对啊，那根据国旗法是不行的，弄反是犯罪的，所以我是很怕。 你看，我跟你说，马博士就是规划吧，这、你看这次不都说？我觉得啊，至少对某些香港人来说，这奥运会啊。增强这个祖国认同，你知道我看这电视，咱们都在香港看这个无线什么的哈，很多香港人他跟我们长在红旗下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还不一样，他没见过这个，慌一下举国之力啊，这种然后圣火唱国歌，五星红旗高高飘，你知道我又发现有的香港人比咱们还激动，说哎呀，抬头老眼泪啊，老眼泪啊，就是那样， 然后激动了就乱行礼。成龙上次在说，很多人一看到升中国国旗啊，就把手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美国的礼啊，叫窝，他们开玩笑叫窝心礼啊。 小不学， 中国的国旗法规定，升国奏国歌的时候应该竖立，哦，不需要放在这里的。 但是， 主要是放在这里会犯法吗？ 至少你是不懂中国的国旗法。 但是也有人说这种事儿不必计较，就是爱怎么爱捂哪儿就捂哪儿，就国奥队都捂人家当上去了。 对，你说起这个香港人的对于爱国这样感觉，的确是跟体育一直都很有关系嘛。像我跟很多香港的朋友啊，男性朋友聊起，都有大同小异的感觉，就是说每一次我们从小到大，那时候不是那个有殖民时代嘛哈，就从小到大了跟历史有点距离。觉得历史好像蛮遥远的东西。那每一次的所谓对中国认同最高涨的时候呢，这是什么呢？中国队足球队，是那时候的足球队，不是现在的国足啊。现在来了感觉不一样啊，来到香港比赛啊，特别是来到香港对着外面的队伍比赛，或者跟香港队比赛，那我们的感觉那种国家的召唤就出来了。 我跟你讲，我就现在都学会了，就是是无线还是亚视，香港电视放的宣传片，就是他把我们的开幕式当宣传片在放，然后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这个解说词？我很少过去在香港听到这样的词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2008年8月8日，中国人回来了，这中国2008年8月中国人起来了，这香港人怎么开始砍这个？ 而且不止站起来，飞起来了。你看李宁不得了啊，是飞起来，然后再跑起来。 哎呦，你知道今天香港电视字幕打出来说，说透露刘翔说他原来试过这个，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就说有刘翔说他原来试过这个举火炬，就是我一下子想象到呀，也可能原本是让刘翔他那个，你想刘翔那个跨栏跑的姿势，他要是模拟起那个空中那个跑， 张艺谋说不应该用现役的运动员，怕影响比赛成绩，因为之前要训练一个月。那香港的报纸关于李宁这个火炬手的意义啊，有很多图解，因为你知道亚洲的几个国家主持奥运会啊，那个主火炬手都是赋予意义的，跟西方有点不大一样。日本那个19岁广岛出生，原爆那天出生的，原爆那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他找了个19岁的。韩国那个虽然是三个教师点啊，他之前进来有个70多岁的老人叫孙基珍吧，为什么他一进去全汉城的体育馆都非常轰动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这个人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他是马拉松冠军，可是呢那个时候他是代表日本队， 所以他赢的时候升的是日本国旗，结果他就把头低下来，你别说哈，他就把头低下来，最后日本方面震怒啊，他在升日本的旗的时候他低下来，几十年后七十多岁他在汉城体育馆举火炬竞走，全场震动，所以他们都说有一个特阿里，你知道？ 阿里又真感人。 所以他们就香港报纸就评分说李宁代表什么意义呢？我看到有个英文台的解释说，在外国人看来说，他不仅体育做得好，而且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在他们那个字眼里，成功的商人是个正，体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。 哎呀，对啊，这那企业的成功， 他说明了什么呢？要让运动员都富起来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 让一部分运动员真的，人家这次我看有的网友。我就说呀，说这个真是体育明星拿金牌啊，你没得说呀，这一身伤啊，这职业伤，说运动员就是什么，运动员就是忍，所以他拿一金牌，我发现这比人间别的事情啊可公平多了。现场的你不像咱们这个说您主持的好还是我主持的好，这玩意儿一辈子都是争议，但是体育比赛你看就是实打实的， 我这边看看各个拿金牌的人上去啊，其实都能哭出来，差不多都是多少心血哈在后面。 可是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说值得，像我看到啊，很多领完金牌接受访问都说，我为了这个牺牲了太多的事情了，可是这值得。可是说回那个刘翔啊，我觉得后来没用他可能是有一个理由，这是我的猜测哈，跑太快了。有没有觉得后面那个地板那个影的跟不上？你有一段你就是跑赢了下面那个叫什么投射，有没有？有好像一个地毯一样摊开的。 你放心，不是他在跑，是上面东西在跑。 你知道那个就是刘翔这次的对手吗？叫个什么呢？ 古巴罗伯斯 一 landed 一着陆，好像刚到是吧？叫板呢？到北京地盘上叫板呢，就说我要跑12.86秒，就不仅要超你刘翔，我要破世界纪录。你说这小伙子多狂啊！ 我觉得这样才好玩啊！ 对，这就是体育啊， 有时候看到那个运动员之间的，你们说怎么叫板子 啊？ 我叫斗嘴，要吵架嘛，蛮好玩的。像那个不是篮球队吗？那个谁，那个姚明不是说吗？假如这次我们国家队能够打败美国梦幻队了， 我就退休了， 功成身退，退休了。 他这个 退出国家队， 他这个不是叫板，他的意思就是没可能打败。 没有，可是 那场球看了没有？ 他讲的没有，可是那个美国运动员啊，介绍。访问给他这样回应，他说这样啊，这样不要了，姚明是那么好的运动员，假如给他退休了不打中国国家队太可惜了，我们要保留他机会，所以我们一定打败中国，这样。 不过 而且那种斗嘴好玩， 夸海口啊，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心情轻松。 嗯， 你知道？你看美国的几个，一个说跑了要拿8金， 嗯， 那个的霍夫那个女的说我要来要拿5金， 嗯， 可是你看她输掉了哈，她只有在很短的一刹那的表情是失望的，上了领奖台她还是在笑。 嗯， 相比之下，中国的运动员如果没拿到金牌哦，哎呦，我看看真是，我那个张琳多了不起啊，打中国的游泳男子用创纪录的一个银牌，可是我看他一下来中央台上去就问他啊，他脸上的肌肉还在抖，一脸的不高兴，他说我没看到那个韩国人啊，我这个位置有点遮住了，意思说我叫他就很不服气。其实这个人啊，今天其实真的很不了，现在很家长得又很帅，我跟你讲，第二个刘翔。 对，所以他们就说张琳这张银牌是吧，意义非凡。就是说呢，一般人好像觉得银牌咱不重视哈。他说，但是在这个游泳领域，田径游泳， 男子游泳领域， 我现在发现这普世体育标准了。你发现没有？就跟咱说这个君子务本一样。你看啊，篮球、足球这些个运动，这就好比是武术已经打起套路来了。 嗯嗯。 但是你像田径、游泳，这就像是你站马步， 嗯， 是吧？这种最基本的 人类的最基本 人的，你这个篮球不过是这些玩意儿跑跳投的组合， 对 对， 就是跑跳投的能力。所以就像绘画那个点线面，是吧？就这个， 就像教育的数理化， 没错没错。 就是张琳这个，我发现他好像这次游泳，他好像没穿那个鲨鱼衣着。 嗯， 我刚看到一段新闻说，现在啊，有人有一个美国游泳教练这样说：你不穿鲨鱼衣呢，你的下场呢，就是说你只能坐在家里看赛。因为鲨鱼衣啊，每个人都鲨鱼的，他那个鲨鱼泳装啊， 对，哦，还有那泳装， 有，他是那个让你那个在水里面的阻力比较弱嘛，哈，比较低嘛，所以说每个人都要，可是每一次穿那鲨鱼衣呢，就40分钟啊。 我觉得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嘛，好像就像有些穷国就没有那种鲨鱼衣了嘛。 对对对，是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也要放一首歌给大家听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国足欢迎你》，国足欢迎你。 足球素 要不要要不要摇旗？ 摇为他们摇旗，他们很了不起。国足欢迎你。 打开开怀容纳天地，一个两个不算稀奇，再多也数得起。国足欢迎你，用尽乡愁感动你，你们老头记得我们来出局。 国足欢迎你，遇到中国就是福气，也与面对一样荆棘。 我觉得呀，我对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状态啊，现在特别有感觉。你知道，你完全是抗干扰能力，是吧？你这个心理状态，我跟你讲，这主持人。我跟我们这导演阿辉，你知道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节目？我一边要很投入哈，跟大家这么讲，一边你知道我耳机里一直听到的是什么声音？ 阿辉了， 门头某广了，撒亚分了，还回广告了，这是门头，别说了。该去广告了，雷霆该跟导演搞啊，这怎么这么多是话说呀？太所以说运动员你知道他多么不容易 啊。所以我听说在我不晓得在内地哈，在香港某些新闻学院哈，要学你们的专业的时候，其中一个训练，严格的训练就是这样，你坐在那边要讲话读一篇稿，然后戴个耳塞，就有人不断在那边在逗你聊天，你啊，你就要训练成这样子哈，可以一心二用哈，就要来应付我们阿辉这种人。 哎，对，徐老师， 一心二用的场面哈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不是不明白那个观扇的时候，那个普京啊， 普京 在扇扇子啊，周围几个那些元首在聊什么？我现在才明白，一句话：观战于咫尺之间，决战于千里之外。 嗯，都成诸葛亮了，三国嘛。 今天下午，格鲁吉亚的那个总统啊，举行现场的记者招待会 ，CNN 他们播，他说800辆、1000辆俄军坦克开进来，他说这个日子是他们挑选的，什么日子啊？奥林匹克。我仔细再想想，这整个这个事情哈， 叫板吗？这也是叫板呢、 啊。本来就是、啊。 就是说，这些人在那里，大家这么短近的距离在讲，脑子里在想的是国家民族战争。这个你有时候想想，这个世界，我们把奥运，中国人现在把奥运看作一个，就是成为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。咱们多希望世界就像奥运这样，每个国家平等，大家公平竞赛，有裁判、而且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处在第二第三位的位置上、多希望。可是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，就外面在战争啊。 对，我觉得普京啊这样很不够意思哈、这第一个选在全世界的都说和平的奥运哈、 他说他是被动的， 他当然是这样说，打人的人永远说是自卫哈、然后普京呢在开幕礼那边我们还写一个什么字和嘛，和就是和平嘛、所以其实我们那也算是那个忘记了这点，应该 张艺谋白白给他上课。 对，没有，我们应该用那个和啊，用俄文写出来啊，啊，那可能我们要救了另外一个地方。 我跟你说，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就是说这个格鲁吉亚运动员和、这个叫俄罗斯运动员、两个人同在讲台上，这两国 很感动 是吧？哎，你看他们这个有意思吧？长得其实都是一个地方的人，是吧？咱们再看下一张。哎呦，还亲吻呢！ 你知道为什么吧？他们这两个运动员原来都是苏联队的运动员，他们是老朋友。 在解体之前嘛、 这种现在这种情况叫，你知道古代的时候是什么？是因塞停战。最早古希腊传圣火是干什么？就是把那个火传达到各个城邦，说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这段时间我们要比赛了。为什么大家都能遵守啊？因为他们都相信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打，你得罪了宙斯，也得罪了天神，神会惩罚你。1916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跟德国不是一次大战吗？那个时候德国，你知道那个奥运会那时候法国人孤败蛋嘛？英国人就提出开除德国人。 敌人嘛，这个这么国家仇恨嘛。顾拜旦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，对整个奥林匹克产生影响。他就反对运动，他说不能开除德国人，还保留，而且1916年这个比赛不比哈，这个第五届照样算在这一届。后来二次大战1940年东京那届都算，所以我仔细在想，北京那个29个脚印啊，有两个就是打战的停战的脚印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叫那个史上叫什么叫逆向的停战，就是说以前是我比赛了你不打了，是不是啊？他现在是你打了我就不比赛了。 哦， 你明白逆向的这个神圣停战，就是说你打得这么厉害了，我比赛暂时不比。现在弄得好了，格鲁吉亚跟俄罗斯叫边战边赛，照样不影响。这奇怪。 那假如哈，我们说 奇怪呢， 假如吉鲁吉亚 格鲁吉亚 那太复杂了，格鲁吉亚的运动员啊，在这时候宣布我们不比赛了， 他们 抗议了， 他们提出来的， 我们支持 他们提出来。但是你知道格鲁吉亚是有趣啊，总统在那里指挥打仗，第一夫人就在北京看，然后就传达给运动员说不要离开，继续参战。 哎，我觉得这次啊，有两个国家我就弄不太清楚，一个是穆沙拉夫，一会儿说来，一会儿说不来，一会儿说国内要推翻他了， 他是自己被打， 是吧？ 要被打。 再一个就是这个格鲁吉亚，我也是一天之内刷刷刷几个消息，说他们运动员要回家，然后又是说他，我又看他们总统开会，怎么又说别回来，怎么都闹不清他怎么回事。 那个总统还妙得很，他是他先宣布的，跟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，战争状态为期15天了，我当时一看，那不就奥运会的会期吗？ 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首脑来北京啊，也是很有意思。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布什就非常有意思。小布什，我那天看他看那个美国那个 NBA， 那家伙人现在评价老顽童啊，是吧？甚至你像他一总统，就是科比一个什么球被裁判判走步，可能觉得不公平，但是科比就很大度一笑完了。小布什的 no， 好家伙，这我跟你说，我们导演给大家看一看小布什在中国的这个倩影，非常有意思。那天看这个 NBA 啊，跟姚明啊，不是，就中国跟美国呀， 输得有尊严。 哎呦，我是看出好来了。你这，就是中国队打得非常好哈，这就叫精神嘛。你那个，你跟那个国奥足球比，你就不能比嘛，对吧？但是我就说，更看出美国好了。我当时就想啊，他就是输了，我也知道他打得比中国打得好。 No， 很多人看了美国队的担心，他接下去跟西班牙啊，跟克罗地亚打啊，你看美国队跟中国打。他外头一点不行，因为中国内线防守不好，他拼命上篮，要是碰到强队啊，他上不了篮，不知道这支梦八队会怎么样 啊。徐老师， 很多人替他担心。 徐老师，这就是内行话。我看的就是他那个美国那个 NBA 啊，我觉得他打得好了。 他在中国面前神气，那是为了促进中美友好。 不是他，我就说他们那个劲儿，他们那个范儿啊，他有一种节奏感。你把左一冲右一撞，他都这样的，他有一种就节奏感。 一大堆的千万富翁在那里跑啊！ 其实美国队才那天，我觉得才打出他5成功力。我不晓得他是故意还是真的。 我们的国奥队才踢出3成功力。 对对，咱还是骂骂国奥队。 不是啊，我觉得手都出来了，那个国奥还是有他的精神在的。这是野蛮呐、颓废。我们本来以为他的精神只是颓废啊。文涛以前常说 我也颓废 原来他们比你多一个。东西在野蛮 了。我是觉得别骂了，国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大家星期三他对巴西那场比赛还是坚持要看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会很长时间看不到中国足球在世界比赛上了。两年以后的世界杯中国不能参加，4年以后的奥运会可能也进不了。将来什么时候中国足球才能在世界的比赛里出现？ 很难预期了，所以这个今后两天是最后一场再伤兵，也坚持捧场、哎。 他们说，就中国队要战胜巴西队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挥剑全体出攻，被中国女足